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近日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逝世23周年为题发行了公报特刊。公报编辑了金日成主席的座右铭、进步人民永恒的领袖、钢铁统帅等文章。文章介绍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时代和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神圣一生。